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15号，星期三，农历2月18。北京多云，16度到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总书记两会时刻，总书记为地方经济发展开两方。 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举行，张德江主持。 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和第四次会议，张德江主持。 特别报道，央广帮你问，如何打好教育改革这张考卷。 提案议案点拨，聚焦网购消费者权益保护。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多项经济指标好于预期，国民经济运行延续稳中向好态势。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总书记两会时刻。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辽宁、四川代表团审议时，有针对性地对这三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提出建议和要求。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两会首次下团组，习近平就表示，今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妥善应对、合力攻坚。各地的情况事关发展全局，在参加多个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为地方发展开出良方、指明方向。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上海的发展往往也在为全国范围的改革探路。习近平在上海团参加审议时指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的一项战略举措，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要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上海要解放思想，勇于突破，当好标杆。 你们要发挥先发优势，率先建立同国际投资和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力争取得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要靠创新。习近平强调，上海要在基础科技领域做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 推进科技创新必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关键要突破制约产学研相结合的体制机制瓶颈，使创新成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总书记连续5年在上海团都谈到了创新，这不仅是对上海的要求，而是从中国改革的全局出发提出的系统要求。全面创新正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新动能。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国企改革振兴实体经济也始终是总书记最关心的问题。去年两会，习近平在参加黑龙江团审议时就曾指出，国企改革要借东风，激发内生动力，在竞争中增强实力。今年在参加辽宁团审议时，习近平强调，辽宁要把国企作为振兴的龙头，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要抓住主要矛盾，明确主攻方向，推进辽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进展。要下决心振兴辽宁工业，再创辽宁工业辉煌。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辽宁老工业基地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新一轮振兴发展也是靠实体经济。 2016年，四川粮食总产量居全国第5，其中马铃薯、油菜籽产量、生猪、水禽养殖规模均列全国首位，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省。但农产品层次不高、品牌不强，也是制约其发展的短板。如何从大到强，也是许多农业大省面临的共同问题。习近平在参加四川团审议时强调，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必须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坚持市场需求导向，主攻农业 供给质量，注重可持续发展。只要真正是绿色有机无公害的农产品，永远都能打动人们的味蕾。 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二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民法总则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报告，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报告，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两个办法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和修改情况以及决议草案代拟稿的汇报。会议听取了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会议同意将民法总则草案建议表决稿以及上述决定草案建议表决稿、办法草案建议表决稿、决议草案代拟稿和有关报告提请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审议。 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张德江主持会议。三月十二号下午，各代表团认真审议了民法总则草案修改稿、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两个办法草案修改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对上述草案修改稿和决定草案进行了审议，提出了草案建议表决稿。会议听取了关于民法总则草案修改意见的报告、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报告、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两个办法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报告。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上述四个修改意见的报告，并决定将四个草案建议表决稿提请各代表团审议。三月九号全天，各代表团认真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代表们普遍表示赞成这个报告。根据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报告做了十六处修改。主席团常务主席建议批准修改后的常委会工作报告，并代拟了关于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议。三月十二号下午至十三号，各代表团认真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代表们充分肯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对报告提出的2017年工作安排表示赞成。根据代表们的审议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自的报告认真进行了修改。主席团常务主席建议批准这两个工作报告，并代拟了关于上述报告的两个决议草案。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两个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到三月十一号十二点，大会规定的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共提出议案514件，绝大多数为法律案。大会秘书处对代表提出的议案逐件进行认真分析研究，认为没有需要列入本次大会审议的议案。大会秘书处建议将代表提出的议案分别交由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有关专门委员会对上述议案进行审议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向全国人大代表作出反馈。大会秘书处就代表议案审议和相关工作提出如下建议：把审议代表议案作为保障代表依法履职的重要途径， 把审议代表议案作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重要举措，把审议代表议案作为密切联系代表和人民群众的重要方式。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 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三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审议民法总则草案建议表决稿、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建议表决稿、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两个办法草案建议表决稿情况的汇报。会议听取了关于审议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六个决议草案情况的汇报。会议听取了关于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徐显明辞去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情况以及确认的决定草案代拟稿的汇报。会议同意将上述草案表决稿提请大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审议。 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张德江主持会议。3月14号，各代表团认真审议的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关于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关于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六个决议草案、民法总则草案建议表决稿、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建议表决稿、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两个办法草案建议表决稿、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徐显明辞去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一致同意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主席团常务主席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建议将这十一个草案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主席团会议分别表决通过，决定将上述草案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各位听众，今天上午9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将举行闭幕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将发表讲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将为您并机现场直播闭幕会实况。闭幕会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香港之声将为您并机现场直播总理记者会实况，央广网将同步进行网络直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届时也将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央广帮你问， 办好公平优质教育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为教育改革发展划定的关键词。报告还提出，制定实施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要发展人民满意的教育，以教育现代化支撑国家现代化，使更多孩子成就梦想，更多家庭实现希望。特别报道，央广帮你问今天播出第9篇，如何打好教育改革这张考卷。 你好，我家孩子刚上高中，将来高考也能像浙江上海人一样考两会呗。 名牌大学总是在抢状元、抢生源，说到底不还是唯分数论吗？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高考已走过40年。今年夏天，上海和浙江作为高考改革试点将接受检验，学生可自主选择科目，并拥有2次考试机会。深化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今年也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全国人大代表李小婷表示，这意味着试点将逐步推向全国。 这个深化，一个是指覆盖面的深化，另外呢，就是需要不断完善试点方案，解决各地在试点改革中遇到的新问题。 除了赋予学生充分的选择权，高校招生也需要更多的自主空间。全国人大代表傅贤志提出，只有高校各具特色，才能培养出各类创新人才。 现在全国的高校基本上差不多，没有什么很大的特色，出来的学生大体上一样。既然要培养有创新能力的、有特色的学生出来，那就一定要给高校有自主办学。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全国政协委员张来宾认为，目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强，源于评价机制的错位。 目前社会的高校以及高校内部对教师的评价体系更注重论文专注成果鉴定和评奖，重论文轻专利，重数量轻质量，重成果轻运用等现象比较普遍。 在高校人才队伍建设上，全国政协委员熊思东倡导引进和培养结合，并实现合理流动。 人才的合理流动恐怕是学校高等教育的一个常态。这种流动不可怕，可怕的是非理性的、无序的流动。理性的、合理的流动，流水不腐是大学发展的一个方向。 你好，学区房到底买还是不买？以后那个学校间的差距会不会越来越大呀？ 贫困地区教师资源缺乏，能不能给乡村教师多一些生活补助啊？ 和高考改革相比，基础教育建设对于提升国民整体素质更为关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实现城镇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全国人大代表王树国认为，在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上，应讲究一城一策。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特点，你比如北京，可能它的矛盾就会比较突出，像其他的二线、三线城市，矛盾就不会这么激烈。所以像这问题，可能是一城一策，你不能老说老等国家的政策。 对于实现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全国人大代表卢玲认为，光凭支教走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要继续增加农村教师的生活补贴啊，优先支持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学校啊，建设教师的周转房，解决农村老师住房难的问题。 我国职业教育每年输出近千万毕业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环节。全国人大代表赵爱华建议，职业教育注重区域定位，精准施策。 从国家这个层面上，对职业教育体系的设置要有一个更精准的标准，对西部是什么样，对中部是什么样，对沿海发达地区是什么样。 全国人大代表林建华提出，教育改革的核心理念是给学生更好的学习成长体验。 作为人怎么成长，这是中国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我们过去比较关注的是专业知识的系统性，将来的改革方向实际上是要更关注学生，关注学生的成长。 提案议案点播，提案议案点播，今天聚焦网购消费者权益保护。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机器人。根据网络大数据显示，在消费者权益方面，网友关注的热点话题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海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职业打假。 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2016显示，近一年来全国网民因权益被侵犯造成的经济损失人均133元。在全国两会上，贵州代表团提交议案，建议国家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全国人大代表谢强： 网购消费者下订单，你的信息就变成大数据了，这个数据的保密性要引起高度重视，一定要有相关的法规。 目前网络购物整体向好，但产品质量问题仍然是掣肘因素。全国人大代表钟建英： 对网络注册的这些店铺还是要加强实名认证，对他们的质量要加以监督管控。 全国人大代表陈书认为，网络消费需要对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更明晰的界定。全国政协委员杜杰建议，可以通过电子发票进行有效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 他发票的时候，他要显示他的销售和进货渠道的，进货也要监管，因为你进项税要抵扣的，那你就查到进项税的税源。你这个税源如果是真的正规的合格的企业，把这个渠道给堵住了。 全国人大代表杨伟成： 我觉得应该全社会形成合力，让造假者倾家荡产，真正让合格的产品进入社会的流通领域，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全国人大代表王丽也建议，提高违法成本，才能更好地维护消费者权益。 惩罚的措施不具体不严厉，我们现在就是违法成本太低，所以大家就对法律没有一个敬畏感。再一个呢，网络运营的这些运营商们，他们也要投入力量，不能一味的去追求这个最大利润。 做客中央台。 2016年是商事制度改革的深化之年，国家工商总局积极推进多项改革落地，为市场参与者营造更好的市场环境。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毛昨天做客中央台，详解商事制度改革进展，回应消费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央广记者杨博宇、王凯报道。 张毛说，多证合一、全程电子化、商标注册便利化、企业简易注销登记制度等改革措施，让企业更多地感受到了便利化的实惠。 我们这个商事制度改革三年以来啊，根据世界银行的这个营商报告，每年我们的营商环境提高6位，主要它有9项指标，其中第一项就是企业进入的便利化啊，每年的这方面都有所提高。 在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加宽松的营商环境的同时，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张毛表示，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政府一方面在给企业松绑，另一方面也在研究如何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核心体现在监管理念方式的转变。2017年，国家工商总局将巩固扩大商事制度改革效应，积极推进市场监管改革与创新。 一个呢，就是在去年五证合一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多证合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实行全程电子化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加强市容市后监管。 对于网络购物的消费维权，也越来越受到普通消费者的关注。张毛认为，只有把政府监管、企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结合起来，才能营造更好的网络消费环境。 是企业自律，我们也要求啊，政府也要监管，行业也要自律，但是社会的监督，特别是啊，我们这个舆论，包括我们广播电台这样的舆论的监督，这个我觉得将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今天正式启用，消费者的投诉和举报均可在网上直接进行，并可随时关注处理进度和结果。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3月15号正式上线的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网址是3w.12315.cn， 手机 APP 名称和微信公众号都是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国家工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局长杨红灿表示，对于投诉举报，7天之内进行处理，给予消费者答复。 第一步呢，就是实名制注册，你注册完以后你再投诉就不用再注册了，后续的投诉啊都将按照自动的来关联。第二步呢，就是选择投诉对象和管辖机关，消费者可以通过搜索精准地找到自己要投诉的市场主体，并根据经营者所在地或者经营行为发生地选择对应的区县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 消费者在举报投诉时，可以上传文字、图片、视频等证据材料，比12315专用电话平台更加便捷的消费维权。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4个省市建立了12315数据分析中心。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唐军表示，依据大数据，可以更好地进行靶向市场监管。 消费者可以使用电脑、手机 APP、微信等多渠道登录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24小时便捷地进行投诉举报，同时也将在利用大数据加强市场监管，营造公平市场秩序和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2个月，我国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出现积极变化，发展态势继续改善，整体运行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稳中向好的态势。央广记者张绵绵、刘宇华报道。 今年1到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3%，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8.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示，1、2月份经济运行的多数指标都趋向改善，有些指标的表现好于预期，生产和需求略有回暖，总体运行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 实体经济的活力在增强，效益在好转，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下，市场的环境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供求关系有积极的改善。 值得关注的是，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1月份回落了1.7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7.8%。盛来运分析，2月份 CPI 和 PPI 两个数据的明显背离，主要是春节因素和翘尾因素造成的影响。 总的来讲，物价走势是相对比较温和的， 也不会出现大家所担心的通胀。 今年前两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9854亿元，同比增长8.9%，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4.6%，非重点城市的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了35.9%。盛来运表示， 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总体是趋稳的，回稳的态势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呢，就是房地产投资继续还是保持稳定增长，支持经济的稳定发展。从一二份的情况来看，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化程度进程是在加快。 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以文化为抓手，在丰富农村基层文化生活的同时，推动扶贫攻坚，为农民送去增收的文化庄稼。中央台记者郭长江、许新霞，宁夏台记者施杰报道。 我说一六九四号，寒冰还来给你报。挣工户挣不少，月月还给发低保。 在宁夏固原市元州区彭浦镇草洼村戴天福文化大院里，74岁的老戴说起了自编的快板。 这文化刚不是叫你搞活动娱乐，从这带动群众，咱们要宣传性的，把这党的政策的新形势， 把党的政策宣传好， 向农民宣传出去，农民他是也有点觉悟。 2010年，戴天福和侄子自筹资金盖起了200平方米的文化大院，政府帮助配套了一些音响、乐器等，这里变成了周围回汉农民群众自娱自乐的好去处，一年到头演出不断。 那国家每年给你补贴吗？ 不了，14年1万，15年1万，年是给了2万， 国家给了4万块钱的补贴。 目前仅固原市像这样的文化大院就有118个，草根艺人上千名。文化在教化育人的同时，也实实在在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在海原县刺绣剪纸手工艺品孵化产业园，来自海城镇五原村42岁的农家妇女徐晴正精心地绣着一朵红牡丹。她说，过去妇女农闲时打发时间的小手艺，现在已经成为朝气蓬勃的产业。 挣钱多少无所谓，就是我们也就是有自己的价值了，就是说满足吧。 2016年，宁夏总计投入4.2亿多元，推进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贫困地区县乡村公共文化设施配套完善率达75%。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副巡视员陈友满： 今年我们计划共投入近3亿多元，实现文化精准扶贫全覆盖，让文化扶贫助推我址精神双脱贫。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14号证实，土耳其中部旅游胜地卡帕多基亚当天发生热气球事故，15名中国游客受伤，其中多数人为骨折，目前伤者已经全部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救治，使馆正在进一步了解情况。 英国议会上院13号晚投票通过脱欧法案，这为英国政府正式启动脱欧扫清了法律程序上最后的障碍。舆论认为，特蕾莎梅最快将在14号启动脱欧程序。 法国右翼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弗朗索瓦·菲勇14号被法国司法机关正式立案调查。当天，法国司法机关以侵吞公款、侵占公共财产以及未履行申报义务罪名传讯菲勇，并提出指控。 当地时间11号晚，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南部环城路附近的一个垃圾场发生滑坡，数十间居民房屋被摧毁或掩埋。截至14号，事故已造成72人死亡。埃塞议会已宣布15号至17号为全国哀悼日。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徐晶、于芳，主播志鹏、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自古神仙境，葡萄美酒城，爱在烟台，难以离开。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亲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